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一切我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若到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很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情因，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大卫的诗篇。听到这段短短的音乐是来自钢琴家 Peter Broderick 他的作品。你相信有一种力量，不论在哪里，不论你在哪里，他都在。我来听来自北国芬兰的音乐，西贝流士的交响曲第二号。 每次听到西北流行音乐，都好像嗅闻到北国清冽的空气一样。这是北欧作曲家西北流士的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再继续来听同是西北流士的作品，这是他的名曲之一《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的欣赏是由约夏贝尔担任小提琴、沙龙年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 听到这是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欣赏这是由小提琴家约夏贝尔以及沙龙尼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这首作品里面那种不断往前的动能跟穿透其上的小提琴形成了一股张力，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完全不同时代不同的音乐家，这是一个当代的组合叫 AWVFTS， 这是两人组合，他们在今年的 P Festival 有来台湾表演，很精彩，一张专辑叫 Optimus， 有点点电音，有点钢琴，有点点原声乐器，像电影配乐的感觉。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我们来听女歌手希斯尔演唱改编自 Ennio Morricone 莫莉克奈的电影配乐。这是 Ennio Morricone 这位意大利作曲家所写的电影配乐 Deborah's Theme， 演唱的是来自挪威的女歌手希斯尔。今天好像很适合听来自北欧的音乐，继续要送给你是同样是挪威的挪威人，是挪威作曲家 格里格来欣赏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这是普莱亚担任钢琴演奏。 Thank you. 来自北欧挪威的作曲家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我们听到这是由科林戴维斯爵士指挥，由钢琴家普莱亚的演奏。时间是下午3:50。今天上映前一个小时的单人纺织机告一段落，等一下4点之后，我们邀请到了神秘的朋友，他是一位很棒的创作歌手，第一次来到声音纺织机，我也很期待。他说他会带他的吉他来现场弹唱，他是李安。好吧，这个笑话太冷了，他是韦李安。好，这位很令人看好的创作歌手即将来到现场，4点之后。